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门涅德斯继续说，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认为发生在特里伦诺科斯身上的事情足以让任何人疯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他没有。德国佬抓走了他，他们拷打他，持续了大概一年半，颇有成效，但是把他伤得太重了。我们是花了重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花了不少钱才找到他。但是我们在战后的黑市赚了不少，我们付得起。特里为了救我们的命，得到的是半张全新的脸，白发，还有神经衰弱。在东部他开始酗酒，到处被搜捕，整个人都快完蛋了。好像他有心事，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接着就听说他娶了这个富家女，意气风发。然后他们又离婚，特里跌入谷底，再婚。接着，那个富家女就死了。兰迪和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特里也不让我们帮忙，除了那份在拉斯维加斯的临时工作。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不来找我们，却去找你这样廉价的人，一个被警察推来搡去的家伙。然后他也死了，都没和我们说再见，也没给我们任何机会去回报他。我本来可以把他弄出国，比老千洗牌还快，但是他跑去向你哭诉，这让我很伤心。一个便宜货，一个警察可以随意摆布的家伙。是啊，警察对谁都可以随意摆布。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希望你住手。怎么住手？不要想靠伦诺科斯的案子赚钱或出名。结束了，结案了。特里死了，我们不希望他泉下不安，他已经吃够了苦头了。你就是个多愁善感的流氓，真的是太逗了。马洛，小心你的嘴巴，便宜货。门迪·门尼德斯从不和别人理论，他只下命令。我再说一次，你另找财路吧，明白？他站起来，面谈结束，他拿起他的手套，雪白色的猪皮手套，看起来手套从没被戴上过。门尼德斯先生穿着入时，但是在他花哨的外表下面，是一副难对付的硬骨头。我说，我并没有想出名，也没有人给我什么钱，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他们图的是什么？别逗我了，马洛，你在牢里待了三天，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老好人，你收了报酬。我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是我心里有数，而且我想到的那个人简直太有钱了。伦诺科斯的案子结束了，而且也不会翻案，即使……他突然打住，用手套敲打着桌角。我说，即使特里不是凶手。他的惊讶就像露水夫妻戒指上的金边一样轻。我希望我和你的意见一致，便宜货。 但是呢说不通。即使说得通，特里也希望事情像现在看起来这样，那就盖棺定论吧。我一言没发，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露齿而笑，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一个硬气的家伙，让我好好过来踹他几脚。一个为了几张毛票讨生活的家伙，可以被任何人呼来喝去，没钱没家没前途，什么都没有。再见，便宜货。我直直地坐着，牙关紧闭，盯着桌角上的金色的香烟盒的光晕，感到苍老而疲惫。我站起身，缓缓地去够那个盒子。你忘了这个？我边说边走到桌子的另一边。他不屑地回答说，我有半达这个样的东西。当我离他足够近时，我伸手把香烟盒递给他，他的手随意地伸过来接住盒子。嘿，来半达这个感觉怎么样？我边问边朝他肚子正中间狠狠地一击。他弯着腰哀嚎，香烟盒掉在了地板上。他后靠到墙根，双手不住地前后抽搐，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汗流浃背，艰难而缓慢地直起身子来。我们再次四目相对，我伸出手，用一根手指划过他的下颌骨。他一动不动，终于在棕色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他说，我没想到你有这个种。哼，我也告诉你，下次记得带把枪，要么就别随便叫我便宜货。我手下带枪了。好啊，那就让他一起来，你会用得上他的。你真是刀枪不入啊，马洛。我把金色的香烟盒用脚拨到一边，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来后扔进了口袋。我说，我不明白，你怎么就舍得花时间到这儿来挤兑我，而且内容非常的乏味。所有的狠家伙都很乏味，就像玩牌的时候抓了一手的 A。 你什么都有，这也意味着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坐在那儿看着自己。怪不得特里不来找你帮忙，找你帮忙简直就像是从妓女那里借钱。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按着自己的肚子说道，我很遗憾你这么说，你可能太自作聪明了。他走向门口，打开门，外面保镖直起身子从对面的墙边走过来。门尼德斯一扭头，保镖进入办公室，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门尼德斯说，仔细看看他，契克，万一有什么情况你要认得他，你和他说不定哪天要过过招。我已经见过他了，老大。这个肤色光滑黝黑、嘴唇紧闭的家伙用他们最爱用的嘴唇不动的方式说，他不敢惹我。门尼德斯苦笑说，哼，别让他打到你的肚子，他的右勾拳可不简单。保镖只是朝我冷笑道，哼，他甭想靠近我。门尼德斯说着向外走去。好吧，再见，便宜货。保镖也默然地说道，改天见。我叫齐克·阿克斯蒂诺，我猜你有一天会了解我的。我说，哼，就像是了解一张脏报纸，到时候 记得提醒我，不要踩到你的脸。他下颌的肌肉鼓了起来，然后突然转身，跟在他老板后面走了出去。气压铰链门慢慢地合上，我竖着耳朵仔细听，但是没有听到他们下楼的脚步声。他们走路和猫一样轻。为了确定他们已经离开，一分钟后我又打开了门，向外看了看，大厅里空荡荡的。我回到桌前坐下，花了点时间思考，为什么一个像门尼德斯这样挺重要的地痞会愿意花时间亲自到我办公室警告我别管闲事儿，而且紧接在休厄尔恩迪科特的警告之后，虽然措辞不同，但是大意相似。我没有想通，我觉得不如将计就计。我拿起听筒，打到拉斯维加斯的水龟俱乐部，直接问个清楚。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没结果。斯塔尔先生出城了，我想找其他联系人吗？不，我都不是很想和斯塔尔说话，那只是我一闪而过的念头，他那么远也打不到我。自那以后，三天内一切太平，没有人揍我，拿枪崩我，或是打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儿，也没有人雇我去找闲逛的女儿、走失的妻子、遗落的珍珠项链或者不翼而飞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儿盯着墙面。伦诺科斯案就此结案了，就像事发一样突然。有一个简短的审讯，连我都没有被传唤，时间也选在一个奇怪的终点，事前没有公告，也没有陪审团。法医公布了自己的判决，西尔维亚·伯特、维斯特·海迪、乔尔·乔·伦诺科斯的死是由她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科斯蓄意谋杀造成，大概一份自白被当场宣读记录在案，其真实性大概也足以让法医感到满意吧。尸体交付家属，用飞机运回北方，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之中。媒体没有受邀，也没有任何人接受采访，更不用说哈兰波特先生，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访谈。身家上亿的有钱人都过着一种特别的生活，被仆人、保镖、秘书、律师和温顺的管理者层层保护。你只能假定他们也吃饭、睡觉、理发、穿衣服，但是你永远不确定。所有你读到的或者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消息，都是被一帮重金雇佣的公共关系专家精心处理过的。他们打造并维持一副好用的面具，简单利落，棱角分明，像消毒过的银针一样。不必真实，但曝光信息必须前后一致，而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屈指可数的。第三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电话响了，是一个自称霍华德·斯潘塞的男子，他是一家纽约出版社派来加州办事的代表，有问题要找我帮忙，约我次日11点在利兹比弗利酒店的酒吧碰面。我问他是哪种问题，他说有点棘手的问题，但是完全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我也会按照你的时薪付费，这个您不用担心。谢谢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了，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了我吗？一个知道你，如果也算上因为你最近扯上的官司而认识你的人，马洛先生，我得说我是因为那件事情才对你产生兴趣的。然而我的事和那件惨案没什么关系，只是算了，我们到时候边喝边聊，电话里就先不说了。你确定你想和一个进过局子的人打交道吗？对方笑了笑，他的笑和他的声音一样令人愉悦，他说话的方式就像纽约人学会弗拉特布什枪之前的样子。我认为马洛先生，那件事情对你是有利的宣传。让我补充一点， 并不是因为用你的话说你进过局子，而是因为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即便在重压之下你都惜字如金。他的话充满了标点，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小说，至少在电话里是这样的。好吧，斯班塞先生，我明早会去的。他感谢我，然后挂断电话。我真不知道是谁在为我做广告，我以为是休尔恩迪克的，于是我打电话去查，但是他已经出城一周还没回来。其实这并不重要，即使在我这一行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呀。况且我需要工作，因为我需要钱，或者说，我以为我需要。直到那天晚上我到家后，发现了一封加了一张麦迪逊肖像的信。那封信放在我家台阶底部的红白鸟射形信箱里，信封上方连在摇臂上的啄木鸟都被摇了起来。就算是这样，我可能都不会去检查信筒，因为我从来没有信件寄到过家里。但是最近那只啄木鸟的嘴尖掉了，木头刚刚开裂，估计是那个调皮的孩子用原子枪打坏的。信封上有航空信的标记，并且贴了一大堆墨西哥邮票。如果不是墨西哥最近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都未必认得出信封上的那些字儿。邮戳看不清，是用手盖的，印泥已经模糊不清。这封信很厚，我爬上台阶坐在客厅准备读信。这个夜晚非常安静，也许是一封来自死人的信带来了他应有的沉寂吧。这封信既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我坐在一间不太干净的酒店二层房间的窗边，它位于一个叫欧塔托丹的灵湖山城，窗户下面就是一个邮筒，我已经安排服务生替我把信寄走，一会儿他来送咖啡，就会把信取走。我特地嘱咐他要把手高高举起，这样我能在他把信塞进信筒的时候看得一清二楚。他完成任务后会得到一张100比索的纸币，对他来说简直是他妈的一笔横财。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呢？门外有一个穿着尖头鞋、脏衬衫、黑皮肤的家伙在盯梢，他在等什么？我毫无头绪。不过他不让我出去，只要信能寄出去，这倒也没什么。我希望你拥有这笔钱，因为我不需要，当地的宪兵肯定会把它抢走。这钱也不是让你去买什么，就当是为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道个歉，且是对一名君子的敬意吧。如常，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但我还有一把枪。直觉告诉我，你可能在某一时刻已经有了结论。也许是我杀了他，也许不是，但是我绝不可能做那件事，我没有那么残暴。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头。但是没关系，一点也没有。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免没必要和无用的丑闻。他爸爸和姐姐从未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来到这里是出于对自己的人生的厌恶透顶，并不是西尔维亚害得我变成了混混。我本来就是。至于她为什么嫁给我，我没法给你一个简洁的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心血来潮吧。至少她死的时候年轻美丽。他们说，欲望使男人变老，但是让女人保持年轻。他们说过很多荒唐话。他们说，有钱人总是可以保护自己，他们的世界是永远的夏日。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其实都是无聊而孤独的人。我写了一封自白书，与其说我有点害怕，不如说我感到反胃。你在书中读到过这些情境，但是你读不到真相。当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当你只剩下口袋里的枪， 当你被困在一个陌生国家肮脏的小旅馆里走投无路，而只有一条出路时，相信我朋友，这既不高尚也不令人激动，只是单纯的觉得恶心、肮脏、灰暗、阴郁。所以忘了这件事情和我吧。不过先替我去威克朵喝一杯螺丝锥子，您下一次煮咖啡的时候给我也倒一杯，放一点波旁酒，给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边，在那之后彻底忘掉所有的事情。特里·伦诺科斯结束并且离场了，所以再见。有人敲门，我猜是服务生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估计会有一阵扫射。一般来说我喜欢墨西哥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监狱。再见，特里。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折上信把它放回信封，估计敲门的就是送咖啡的服务生，不然我永远不可能见到这封信，更别说里面夹着的一张麦迪逊肖像，$5000巨钞上的麦迪逊肖像。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的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折上了特里的信，把它放回信封。估计信里说的敲门声就是那个送咖啡的服务生，不然我永远不可能见到这封信，更别说里面夹着一张麦迪逊肖像。那可是5000美金巨钞上的麦迪逊肖像，它就在我的面前，一张绿油油挺阔的钞票躺在桌面上。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5000块的纸币，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很可能像兰迪·斯达尔和门涅德斯这样的角色会带几张在身上。如果你想去银行换一张，那他们也不一定会有，他们得从美联储帮你申请，可能还要好几天。整个美国境内只有1000张在流通，我的这张散发着柔美的光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阳光。我坐在那儿盯着这张纸币看了很久，最后我把它收进我的信件夹里，然后走向厨房去煮咖啡。不知道是不是多愁善感，我按照他的要求倒了2杯，往特里的那杯里加了波旁酒，放在我送他去搭飞机那天早上他坐的桌边，又给他点了一根烟，把烟放在杯子旁的烟灰缸里。正闹个不停，自顾自的低声周啾，时不时的快速的还震动着双翅。然后咖啡的蒸汽都散去，烟也燃尽了，只剩下一个熄灭的烟蒂在烟灰缸的一角。我把它扔进水槽下面的垃圾桶，我倒掉咖啡，洗干净杯子放好。只是做了这点事情，好像也不值5000美金。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毫无意义。我几乎都没有注意那演的是什么，只有噪音和一张张大脸。 回家后，我摆了一局很乏味的西班牙开局，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只好上床睡觉。但是我没睡着，凌晨三点我还在踱步，听哈恰图良在拖拉机厂里干活，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小提琴协奏曲，我叫他松掉的电扇皮带，管他呢。彻夜未眠对我来说简直和肥胖的邮递员一样少见，如果不是因为霍华德先生在利兹、比利福等我，我可能会开一瓶酒把自己灌醉。下一次我再看见一个醉倒在劳斯莱斯银魂里的礼貌的家伙，我会夺路而逃。没有什么陷阱比你自己挖的坑让你陷得更深。11点的时候，我坐在餐厅侧楼右手边第三个卡座里，背靠着墙，能够看见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没有烟尘，甚至没有高雾，阳光闪烁在游泳池水面上，游泳池从酒吧的玻璃墙一直延伸到餐厅的另外一头。一位身穿白色鲨鱼皮泳衣的丰满女郎正在爬通向三米板的梯子。我盯着她晒黑的大腿和泳衣之间的那道白色印痕，心荡神驰。然后她消失了，被深垂的屋檐挡住。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他向前翻腾一周半，跃入池中，水花高高的溅起，和阳光形成了一道不逊于女郎姿色的美丽的彩虹。然后他爬上泳池，解下白色的泳帽，松开美白牙贴，扭着屁股走到一张白色的小桌前，坐在一个小伙子身边。小伙子穿白色的斜纹裤子，戴着墨镜，肤色黑得很均匀，大概率那就是个泳池的服务生。小伙子伸手拍了拍女郎的大腿，女郎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这个举动让我对她的兴趣顿时。我听不见她的笑，但只要看到她露出牙齿在脸上裂出一个大洞，这就让我受够了。酒吧很空，隔着三个卡座，有几个小痞子在互相兜售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电影片段，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钱，而是手脚并用的夸张手势。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每过两三分钟，他们就会比赛，看谁能给扎鲁克打电话提供一个好点子。他们年轻，皮肤黝黑，热切，充满活力。他们打电话时的力气，比我把一个大胖子抬上四层楼还要多。有个坐在酒吧凳上的可怜家伙在跟酒保聊天，那个酒保在擦亮一只玻璃杯，面带着僵硬的微笑，这是那种人们忍着不尖叫时才憋出的笑容。顾客是一个醉醺醺的中年人，但是穿着入时。他想说话，即使不是真心的想说，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他礼貌且友好，我听到他说话并不含糊不清，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从一堆酒瓶中醒来，只有在睡前才会松开。他的余生也许就这样交代了，他之前的人生也可能大抵如此。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怎么变成那个样子，因为即使他告诉你，那也不是真相，充其量只是他所知道事情的扭曲的记忆而已。世界上任何一个安静的酒吧里都有这么一位如此伤心的男子。我看了看手表，这个精力充沛的出版商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我等半个小时我就走。听凭顾客差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果他能随意摆布你，就会认为其他人也可以，要是这样他可不会雇佣你。现在的我不缺工作，不会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让这个从东边来的傻瓜把我当成弼马温。这些大老板坐在85层的实木镶板办公室里，面对着一排按钮和对讲机，身边还站着一个穿卡内基职业女士特别款的秘书，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希望。他们会让你9点整到， 就算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得面带愉悦微笑静候他两个小时，他才会翩然而至，身上还带着双份吉布森的酒劲儿。如果你有一点不快，他被激怒的管理者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对你一通发作后，他至少得到阿卡普尔科度假五周，才能重回忙碌高调的节奏。一个上了年纪的酒吧侍应生飘过来，轻轻地瞥了一眼我掺水的威士忌。我摇了摇头，他微微颤了一下花白的乱发。就在此时，一位梦中情人走了进来。对我来说，在那一瞬间，整个酒吧好像都安静了。那些小痞子停止了胡闹，高脚凳上的醉汉不再絮叨。这个场景就像乐队指挥刚刚在乐谱架上打完拍子，正举起双臂悬在空中的那一刻似的。这个女人纤细高挑，身着高定白色连衣裙，搭配黑白波点围巾绕在脖子间。那精灵公主般的浅金发色，头发好像小鸟依巢一般嵌在一顶小巧的帽子里。她的双眸是罕见的矢车菊蓝，睫毛长而色泽淡。她走到对面的一张桌子前面，脱下白色过万的长手套，年老的服务生为她把餐桌拉出来，那种礼遇我一辈子也享受不到。她坐下来，一边把手套塞进提包，一边谢谢那个服务生。微笑是那么温柔，那么的精致纯洁，服务生差点就要失去知觉了。女人低声对服务生说了些什么，服务生身体前屈，退着步子匆匆离开，好像她的人生有了新的使命似的。我在盯着她看，他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的眼神微微上移，而我已经把目光挪开。但是不管看向哪儿，我都是屏息不敢出声。世界上有不少金发碧眼，他们几乎都快成了被打趣的对象，而且呢各具特色。那些假扮成金发碧眼的就不用说了，他们像极了被漂白的祖鲁人，脾气软得像人行道一样。有娇小可爱的金发碧眼，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也有高大如雕塑一般的金发美人，用冰蓝色的眼睛示意你休想近身。还有的金发碧眼会仰视你，体香迷人，闪烁着微光，依偎在你的怀抱里。不过每当你想带他回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非常疲惫，他姿态无助，总有那讨人厌的头痛。要不是你庆幸在付出过多的心血、金钱和希望之前搞明白了头痛的原因，你真想给他一拳。那个头痛挥之不去，就像永不磨损的武器，就像亡命徒的轻剑或卢克雷亚奇的毒药一样致命。有一种腰肢柔软、主动献殷勤的嗜酒金发女郎，穿的衣服必须是貂皮，去的场所必须是星光屋顶，还有足量的香槟供应。有一种娇小活泼的金发美人，跟你称兄道弟，样样要自己付钱。她如阳光般灿烂，通情达理，精通柔道，可以一边过肩摔倒一个卡车司机，一边看星期六评论，顶多只看漏一个句子。还有一种苍白的金发美人，像是患了不要紧但是难以治愈的贫血症，她萎靡不振，幽灵一般，谈话轻声细语，你不能对她动一根指头。首先，你根本不想这么做；其次，她不是在读《荒原》，用意大利文读但丁，就是在读卡夫卡、科尔凯郭尔，要么就是在研究普罗旺斯文。他热爱音乐，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辛德米特的作品时，他可以告诉你六把低音提琴中哪把慢了四分之一拍。我听说托斯卡尼尼也能听出来，他们俩旗鼓相当。 最后是美艳的展品类型。死了三任大盗男友之后，她连续嫁给了几个百万富翁，各得100万美元，最后落得在安提比斯海角的一栋淡粉色的别墅，一辆配两位司机的阿尔法罗密欧豪华轿车，一帮没什么心意的贵族朋友。他对待他们就像年事已高的公爵和管家道晚安一样，表面温情，实则心不在焉。对面这个梦一样的女人，不属于上述的各类，甚至不属于那种世界，她难以归类，像山泉一样悠远纯粹，像水色一样难以捉摸。我还盯着他看，只听一个声音在我身边响了起来：我太迟了，我很抱歉，得怪这个。我叫霍华德·斯潘塞，当然你就是马洛。我转头看着他，他是一位中年人，有些臃肿，穿着随意，好像想也没想，但是胡子刮得很利索，薄而柔顺的头发精心地梳过宽阔的头顶。他穿着俗气的双排扣背心，那种在加州只有波士顿观光客会穿的衣服。他戴着无边的眼镜，拍着一只破破烂烂有些年头的公文包，显然这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三本全新足本手稿，虚构作品，要是还没来得及拒绝就弄丢，这就有点尴尬了。他打了个手势，示意那个老服务员过来。他刚给那位梦一样的美人送上了一大杯绿色的什么饮料。我特别喜欢杜松子酒加柳橙汁，实在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种酒，你也来一杯。好的。我点点头，年老的服务员走开了。我指指公文包说：你怎么知道你会退掉？但凡写得好，就不会由作家亲自送到酒店来了，纽约的经纪人会先要去的。是吗？那你又为什么要收下？一方面因为不想伤感情，还有一方面所有的出版商都在找这种千分之一挖掘好作品的机会，但更多情况下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被介绍给很多人，有些作品刚刚写好，你又喝高了，与人为善，对同类充满爱心，所以你就说你想看看手稿，接着手稿就以令人厌恶的速度送到了酒店，你不得不走完过场，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对出版商和他们的问题感兴趣。服务生把酒端过来，斯班塞抓起他的那杯，痛快的大口下肚。他没发现对面坐的金发女郎，他的注意力全在我的身上。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中间人。我说，如果是工作需要，我也能偶尔读读书。他随意的一提说，我们有一位最重要的作家住在这一带，也许你读过他的书，罗杰·维德。嗯哼，啊，我懂你的意思，你不喜欢历史传奇小说，但是他们卖疯了。我没有什么意思，斯班塞先生，我看过他的一本书，我觉得写得很拙劣，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说？不，很多人都和你意见一致，但问题是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最畅销的，现在成本这么高，每个出版商都得有几个这样的作家呀。我往金发女郎那边看过去，她刚刚喝完清柠汽水还是什么别的，正在看着他的袖珍腕表。酒吧里的人多了起来，但是还不至于嘈杂。那两个小痞子在挥舞着双手，孤独的饮酒客还在吧凳上，多了几个伴儿。我回身看着霍华德·斯潘塞，我问他：和你要说的问题有关吗？这个叫维德的人，我是说。他点了点头，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说：讲讲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是说，如果你不反对这个提议的话。 我？哪方面？ 我是个拥有营业执照的私家侦探，从业已久，独来独往，未婚，接近中年，不太富裕。我不止一次进过监狱，从不接受离婚业务。我喜欢酒精、女人、象棋，还有其他的几样东西。警察不太喜欢我，可是我和其中几个相处的也不错。我是本地人，出生在圣罗莎，双亲已故，没有兄弟姐妹。所以说，就算哪天我在黑暗的巷子里被干掉，这种事儿在我们这行里时有发生，也可能发生在许多别的行当或者是游手好闲的人身上。所以说，即便是那样，也不会有人觉得生命从此失去了支柱。哦，我明白了，但是你还是没有说我想知道的信息。他干掉了橙汁杜松子酒，我并不喜欢，我朝他露齿而笑。我忘了一件事，斯班塞先生，我兜里有一张麦迪逊的肖像。啊？麦迪逊肖像？不好意思，我不。一张5000元的纸币，随身携带，我的护身符。 我的老天，那不是非常危险吗？ 是谁说过，当超过一定限度，危险程度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应该是沃尔特·白之浩，他谈论高空作业工人的时候。 对不起，但我是一个出版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马洛，我想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我不给你也不在乎，对吗？我对他笑了笑，喊了服务生，又点了两杯酒。他谨慎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搞不定罗杰·韦德，他写不下去了，他失控了，这背后一定有原因。那个家伙好像要垮掉了，不是疯狂喝酒就是大发脾气，每隔一阵儿他就会连续消失好几天。 不久前他把他妻子推下了楼梯，断了5根肋骨入院。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个男人一沾酒就失去理性。斯潘塞向后仰，沮丧地看着我继续说，可是那本书必须得写完，我们非常需要它。说得难听一点，我的工作就全靠这本书了。但是我们要的远非一本书，我们是想挽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因为他所能创造的远比他之前产出的要好得多。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海岸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